世界，实现愿望的路线，非得要告别好多的从前。时间过了2375天，长长的路还有1300多公里远，那还需要多少加仑清澈的水，才可以平衡过程中的眼泪。飞机来回越过无数次地平线，对于未来的路还是一知半解。存有偏见，世界大同的梦想是否只挂在嘴边。 Start real slow.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.

享受。

为属于他的他，这未必是一种遗憾啊。在最美的年华，只为遇到他，哪怕注定会失去他。 的笑如沧海月，风干了岁月，凝珠如有泪，花繁映满天。我们之间爱如烟，吹散了那些曾经沧海的誓言。只要你回头，就能发现我其实并未走远。爱并非只在童话里出现，鸟和鱼跨越天海相恋。我只愿有天能和你再见，记忆中你最美容颜。想多眷恋，全都不能言。我微笑当着你面，只要你回头，就能发现我其实并未走远。鸟和鱼跨越天海相恋，我只愿有天能和你擦肩，记忆中你最美容颜。只在童话里出现，鸟和鱼跨越天海相恋。我只愿有天能和你擦肩，记忆中你最美容颜。夜未眠，苍白了誓言。 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有没有曾孤独坚守，因为你的天荒地老。 一排车轮压过人行道，驻留在别离店的街角， 黑板上龙飞凤舞的脾气，是脸般的微笑， 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 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肩并肩的十指如一，手挽手的天涯海角， 忘却那些流言蜚语，我要 偕老，我要和你白头偕老。 我幸运旧的宠， 过哭过，今天都沉默。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，我不难过，一堆伤口我独自难承受。我说你只是梦醒来沉重，说你只能在记忆中，请让我继续做梦。笑过哭过都变成折磨，我一个人说你爱我是真的，我不难过，别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。我说你只是梦无疾而终，说你只能在记忆中，请让我继续做梦。 you

谁追寻空旷的自由，阳光铺满这一颗宁静的我，隔着了喧嚣和冷漠，川流不息的人游荡在街头，谁能听见谁的寂寞，找一个人惺惺相惜，找一颗心心心相印，在这个宇宙我是独一无二，没人能取代，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很坚强，我很感